想要收听更多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365。 你好，我是七牛云许世伟。服务治理的目标是保障软件提供24小时不间断服务。服务治理没有简洁的抽象问题模型，我们需要面对的是现实世界的复杂性。保障服务的健康运行必然有大量的事务性工作，运维或 SRE 这样的职业也由此诞生。但是如果我们停留在事务中不能出来，那么随着我们所服务的用户数量增加，必然需要招聘大量的人员来应对繁重的事务工作。事务性的工作不会总是让人不开心，特别是工作不太多的时候，已知的重复性的工作有一种让人平静的功效。完成这些事可以带来一种满足感和快速胜利感。事务工作可能是低风险低压力的活动，有些员工甚至喜欢做这种类型的工作。但是我们必须清楚，在 SRE 所扮演的角色中，一定数量的事务工作是不可避免的。这其实是任何工程类工作都具有的特点。少量的事务存在不是什么大问题，但是一旦事务数量变多，就会有害了。如果事务特别繁重，那就应该非常担忧了。如果花在工程项目上的时间太少，你的职业发展会变慢，甚至停滞。我们可以鼓励那些做脏活累活的人，但仅仅限于在这些工作不可避免并有巨大的正面影响的时候才会这样做。没有人可以通过不停地做脏活累活实现自己的职业发展。那么什么是工程师思维？在部分所谓的技术导向型公司，可能存在一些思维惯性。销售和产品经理会觉得自己没有话语权，开发工程师会觉得自己的地位高人一等。对此我其实很反感。推崇技术当然不是个问题，但是所有的健康公司都必然是业务导向的公司。所有的技术人员如果希望有好的职业发展，也必然需要去理解业务。七牛是推崇工程师文化的，但工程师文化显然并不是去尊崇工程师这样的职业。什么才是真正的工程师文化？从浅层的意义来说，工程师就是要实现业务的自动化。 Don't repeat yourself， 某件重复发生的事情只干一次就好，以后也不需要再重复做。工程师的自动化思维所体现的内在逻辑是如何把问题 close， 如何把问题彻底解决掉，而编码只是一种工具。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多问题不需要编码来解决，但是确实需要用彻底解决它的思维去完成。这种思维不仅限于工程师，同样适用于所有人。比如我们开餐厅需要解决服务质量的问题，这一点可能海底捞就解决得很好，但是不一定是用编码的方式解决。同样的，假设我们办线下市场活动，要解决内容质量的问题，怎么彻底解决它，这是值得深度思考的问题。很多人会习惯待在自己的舒适区，习惯于做任务，每天重复相同的作业，这就不符合我们所说的工程师文化。我们需要达到的状态是，今天干完一件事，明天开启新的事。怎么判断自己在做新的事情？那就要看我们问题是否解决得够彻底。比如我在做新媒体运营，每天写着不同的公众号文章，这是否代表我在做新的事情？答案显然是不一定。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需要搞清楚的是，我每天发公众号文章是在解决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如果我们没有想清楚这一点，那么我们就不是在 close 问题，我们只是在做任务而已。我们的目标显然不应该是每天发一篇文章，这是在定义一件事物，而不是定义一个目标。把问题定义清楚非常非常重要。清楚了问题，就是设定清楚了我们的目标，然后才能谈得上去彻底解决掉它。从另一个维度看，工程师这种把问题 close 彻底解决掉的思维，看重的是自己工作内容的长期价值。如果我们只是在做事务，如果我们并没有在实质性解决一个问题，那么这件事情的长期价值就是零。所以本质上，工程师文化也是产品文化，把问题以一种自动化的方式解决，这才是我们真正应该尊崇的工程师文化。一个公司各个岗位是彼此协作的团队，工程师并不是特殊群体，销售、技术支持、产品、开发工程师，每一个角色都是平等的，每个人都应该秉承工程师精神，把一个个问题 close， 让它不再要发生，不需要显得很忙。忙不代表成就，真正的工程师文化应该是推动整个团队往前走，每个团队成员都在成长。 从更深层次来说，工程师思维是一种系统化的思维，仅仅是编码和自动化是不够的。很可能你编码也只是在实现某种事务性工作，而不是用系统性或者说结构化的方案来解决问题。真正的工程师会系统化的考虑方案的有效性，他们追求的是用最小化的编程工作来解决更大范围的问题，少就是指数级的多。现实中，一些工程师经常对自己编写的代码形成一种情感依附，这是人之常情。一些人可能会在你删除多余代码时提出抗议，如果我们以后需要这个代码怎么办呢？我们为什么只是把这些代码注释掉，这样稍后在使用它的时候会更容易吗？为什么不增加一个功能开关？这些都是糟糕的建议。源代码管理系统中的回滚其实很容易，但大量的注释代码则会造成干扰和混乱。尤其是我们还要继续演进时，那些由于功能开关没有启用而没有被执行的代码，更像是一个个定时炸弹一样等待爆炸。极端的说，当你指望一个软件24小时不间断服务时，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每一行代码都是负担。所以 SRE 需要推崇的实践是保证所有的代码行都有必须存在的目的。另外，从软件工程角度来说，传统意义上的工程强调的是复制性，但软件的编码却是一项不确定性很强的创新性工作。我们总在不断迭代出新的技术，所以软件工程是颇为复杂的东西，它需要在不确定性和复制性这对矛盾中平衡。所以优秀的工程师还需要有批判精神，经验当然是有价值的，但过于相信惯例就会抑制创新能力。寻求本源，不迷信惯例和权威，以数据为指导，从根源出发去系统性解决问题。今天看起来我们的话题有了一次比较大的跳跃，谈起了工程师思维和工程师文化，但服务治理不是纯理论，没有简洁的抽象问题模型，我们面对的是现实世界的复杂性。这些现实的复杂性背后是大量的事务工作，尤其是我们对问题还不够了解的时候，这个时候工程师思维在背后起到了关键性的支撑。正是我们坚持批判精神，坚持了以系统化的思维来彻底解决问题，才有今天服务治理系统的日新月异的发展。如果你对今天的内容有什么思考与解读，欢迎给我留言，我们一起讨论。下一讲我们聊聊发布、升级与版本管理。如果你觉得有所收获，也欢迎把文章分享给你的朋友。感谢你的收听。